好，咁我哋翻翻嚟我哋军武戏言啊， 系啦， 系啦，好似第十三集系咪？ 应该系十三集系。 系啦，好，咁咧就我哋咧就今次就又讲下啲军事消息先啦，系嘛？ 系啊。 咁咧就首先咧第一个咧，我哋要先讲咧就日本呢个国家。咁咧就日本咧近排咧就出咗嗰个防卫白皮书啊。 哇！咁话你军国主义喎、 啊？都唔系嘅。嗱，佢2017咧佢出咗讲咗几样嘢啦，咁重点第一个咧就系讲到咧解放。军 系 咁咧，佢讲到解放军咧，就话其实解放军咧来自解放军嗰边个威胁系大咗嘅。点解咧？就因为旧年嘅十二月啊，2016年嘅十二月，如果大家记得圣诞节嗰轮啊，咁咧就解放军个辽宁舰啊，嗰时第一次驶入西太平洋嘅，咁就将展示咗佢哋嘅海上战斗能力啦吓。咁啊，同埋一啲远方投送嘅战力， 系咪绕台一周嘅 啫？诶，绕台一周啦，咁啊，同埋佢系绕两次啊嘛， 系 系啊，咁所以咧，再进入南海演习嘅，咁所以咧，对佢哋嚟讲咧，佢会觉得中国来自中国嘅威胁会大咗，咁同埋咧，就除咗海军之外咧，解放军咧，基本上佢个飞机咧出勤嘅次数咧都多咗好多嘅，咁咧就日本个航空自卫队讲啊，咁啊，中国飞机咧就因为要应对佢哋嗰个紧急升空，要去到851次。对他们来讲是相当辛苦的，因为你升851次，你未预他们大部分的机都应该是冲绳那边基地上的，851次呢，其实他们的机旧的嘛，他们的 F-15J 来的嘛，那你想想，如果他们飞5小时，其实他这样搞法真的都很旧了，咁所以就好辛苦咯，即系对啲机嚟讲， 拖冧你嗰5000粒钟系嘛？ 其实佢哋系想噶，即系我觉得大陆系想咁玩，但其实大陆自己啲机都渣噶嘛，即系老实佢啲苏30 MKK 其实嗰个寿命都唔系话真系好劲，但系当然佢车轮战你啦， 但系得千粒钟嘅啫，苏联 咁佢因为佢飞机多你好多倍嘛，多你几倍咁，所以佢咪车轮战你咯，即系咁就令到你疲于奔命啦。总之咁，但系日本仔又每一次都会影相噶。呢、這个真嘅，咁所以咧，基本上今次就讲到对华嗰样嘢啦，咁就会渲染一样嘢叫做中国威胁论。咁当然我哋睇就系中国威胁论，第一你要首先好睇得起解放军先啦，系咪？咁就 假想敌嚟噶嘛， 假想敌啦，同埋其实日本都冇乜敌人啦，你谂下韩国又唔系敌人啦。 咁啊，韓國軍事上咪敵人， 基本上係佢嘅敵人，剩翻北韓， 係啊， 同埋中國嘅啫，係 啊， 咁啊冇啊，台灣一定唔係啦，細佬嚟嘅，係 啊， 美國又喺後面撐腰，咁、 啊、 所以基本上咧，佢白皮書唔寫中國同寫北韓都唔知有冇寫，係咪？咁咧，佢一定係講中國威脅論，一定會炒嘅，係啦、啊。我自己覺得咧，中國威脅論咧誇張咗，因為中國未係威脅啊嘛。其中一個情況，但佢會慢慢成為一個威脅係真嘅。咁例如話，你見到嗰啲海警船咪成日巡呢個釣魚島海域啦。咁嚟緊佢會喺南沙群島啦。其實南沙群島佢而家咧，基本上已經喺幾個礁嗰度咧，就擺咗好多啲咩咧，就係嗰啲防空導彈啊。即係我哋之前咪講嗰啲紅旗12啊、紅旗9嗰啲噶，基本上佢會擺啲紅旗6、紅旗9、紅旗12擺上去。 即係嗰啲。倒招都武装咗噶咯，其实 武装噶，咁会装一啲嘅防空部队啦。首先系啦，咁啊战机就唔系常驻嘅，咁但系就佢哋首先都会装呢啲咁嘢，所以咧基本上咧日本会觉得哇，你哋威胁都会大咗。另外佢有讲到咧就系、是、中国同台湾啊，解放军同埋呢个台湾咧两边嗰个军事比较啊，咁佢会睇到咧就首先就大陆个军费系变态地增长，大家知啦吓，同埋好多系睇唔到噶嘛，所以其实理论上咧美国系佢。一倍有得啦，咁但系其实唔即系可能差佢加翻咧，其实可能争唔系太多嘅。咁当然大陆嗰个钱使得好唔好，大家知啦，应该差啲啦。 系， 咁佢讲就中国嗰个国防咧，就应该系台湾嘅15倍啊。咁所以就个压倒性嗰个嘅兵力同埋压倒性个科研咧，就理论上应该系台湾系个劣势系越嚟越多。咁但系当然台湾就喺个飞弹上面啦，做多少少嘢啦，系嘛，即系例如佢外国者啦、二型、三型嗰啲情况啦。咁但系大陆而家啲飞弹都做得相当好噶嘛，同埋佢有样嘢叫做咧火箭炮。咁呢样嘢咧又系大陆比较好嘅样嘢，可以射程系超过200公里噶。咁所以咧，基本上摆福建射过去都好容易嘅，咁所以就会有个咁嘅麻烦啦。 系掟过去都中啊！ 系啊，真系射过就中噶啦。好啦，咁另外一则新闻咧，咁咧就要讲下北韩啦吧。咁咧北韩咧个情况就系好多人咧都相信，例如美国嘅专家或者日本嘅专家咧都相信咧，其实佢哋已经发展咗呢个嘅核弹头噶啦。 咁啊微型化嘅。我记得咧，我哋之前我哋 video 都有讲过嘛，就讲咧，其实咧，如果你嗰个弹头咧个磅数太重啊，你系基本上好似运嘅一架货车上咁咧，系好难嘅。 系啊， 咁所以咧，基本上一定要将个核弹头咧微细化嘅。咁呢一张相咧，其实就应该系旧年咧，大家会睇过噶啦。 咁细个核弹？ 系啊，即系你系要起码做到咁噶要，咁咧就整到呢个核弹头。 哇！ 咁变咗咧，呢个核弹头系讲紧咧系诶个磅数比较低啲啦，可能100磅或更低，咁咧就可以装到上一个核弹头上面。即是核弹上面咁样做。 哇 係啦。咁变咗呢就而家呢北韩呢就佢哋据说相信佢哋应该係可以咁样做到啦。咁就呢个微细化呢基本上呢就令到佢嗰个而家试射核弹呢就有开始就有威胁啦。因为就真係可以把核子武器入去嘛。咁就而家北韩佢试射嗰个洲际飞弹啦，之前就有个嗰、那个第14型啦，咁就据说就应该系已经起码可以射到去美国嘅芝加哥， 哇！ 纽约就仲争少少，咁所以咧就而家咧都有呢个问题。但系咧，我听过咧日本人讲咧，就话其实佢咧再重返入大气层嗰阵时咧，就大概咧喺5公里至10公里嘅时候咧就爆毁咗。即系其实佢系未必系可以成功坠落海嘅时候，仲系一个整体嘅。 系 咁即系话其实散咗嘅咯。咁、 哦、 所以嗱，有人咁讲吓，咁所以就 即系个 pod 踢出落去嘅空半空已经跌住散咗啦。 散咗啦。咁所以其实你未必可以真系炸到美国本土嘅。 系 咁就呢个可信性，大家自己研判啦，好嘛？ 系 咁就所以其实咁啊，所以其实日本咧都有啲城市可能系需要开始做一下一啲嘅走难嘅演习啊。即可能都要试下做呢啲嘢，因为都几危险嘅。其实开始北韩 迟啲会拍电影嘅啦，应该 系啊，所以都几搞笑。咁啊，下一则新闻咧，我哋就会讲到咧金大将军。咁啊，金大将军咧豪言咧吓，即系佢话佢系会进击关岛啊嘛。咁呢个就搞笑啦。咁啊，因为佢哋有个战略军总司令，咁就都系阿金生嚟嘅话，就话其实咧佢要压制呢个嘅关岛一带嘅军事基地啊。咁向美国提出警告，就话研究紧瞄准咧关岛周围，就可以同步射4个火星12啊。咁火星12之前有试射过啦吓，咁啊中程飞弹嚟嘅，就唔系14就远啲嘅。咁咧佢就讲，基本上咧个飞弹咧会穿越日本嘅上空啦。佢就话计到准噶吓，佢话咧就用1065秒飞够3300公里。跟住就会坠落去关岛30至40公里嘅海域。嗱，当然啦，大家首先要知道就系、是、首先佢上咗去唔爆先啦。然之后就喺大气层外面飞啦。咁然之后落嚟嘅时候，你又要瞄得准佢。 系啊。 咁佢嗰个导航技术都系惯性导航嘅啫。 系啊。 咁有冇得中间修正咧？哇，30至40，如果唔觉意咧，真系俾你咁准中就死噶啦。即系有偏差，有偏差噶嘛，飞弹。咁你话究竟个偏差会唔会最后偏差到打到正咁佢死梗啦，系咪即刻死啊灭国啦？咁所以咧，我哋都系听住先啦。咁就系呢个咁嘅问题咯。 呢个萨德用得未啊？ 萨德咧呢个咧就南韩总统咧，依家文在人咧就应该之前系佢个立场系亲北韩少少噶嘛，即系叫做系比较理性和平少少噶嘛，就可以有数讲。佢依家好似嬲咗咯，依家嬲嬲猪，好似话依家部署埋剩低嗰四架萨德嗰个 飞弹 反导啊，系啊，咁所以就应该嚟紧都开，咁啊大陆又反对咯。咁但系其实对美国嚟讲，保住自己本土安全重要啲啊嘛，咁实唔会理你噶，基本上系咪？咁所以就会有咁嘅情况啦。咁北韩呢当然依家相对就佢嘅考虑就梗係要起码可以打击到美国啦。咁对佢嚟讲最近都已经基本上叫关岛啦。咁大家睇幅图都见到㗎啦。基本上呢佢打关岛呢佢应该係绰绰有余㗎啦。咁但係覆盖到美国本土呢去到芝加哥岛呢唔系太远，咁所以 阿拉斯加3500公里 度，唔系阿拉斯加咧就可能远少少，但系咧、如果佢唔系呢度，呢个位3500， 系咯， 3500，但系呢个位就远啲啦， 5000 就远啲啦， 去阿拉斯加 要6000度啦，应该 阿拉斯加唔系只 六千度啦，呢个位 喺阿拉斯加咯， 呢度就3500。咁啊，关岛 顶到阿拉斯加啫喎， 系啦，咁唔系佢可以远少少嘅，佢如果佢用14嘅话， 系咩？ 系啦，佢可以用远少少嘅。 哦， 咁就另外一则消息咧，就应该过到埃及咯啊，咁啊呢个就搞嘢噶呢个，系啦。 哦，有网友叫我哋讲啦呢架嘢， 讲 V22 先啦，不如，咁咧就呢个咧就系嗰个 鱼鹰直升机系嘛？ 系啊。 咁啊，鱼鹰直升机咧，之前咧就喺澳洲坠海。 系啊。 咁就佢又搞笑啦。咁啊，因为佢系8月5号啊，就喺澳洲嗰度咧做演习嘅时候咧，就之前未同大家讲佢做过演习噶嘛。 系。 咁其中有一次咧，佢用呢个 MV22 啦，咁就澳洲嘅东部海域就坠毁啊，三个士兵唔见咗。咁啊，揾唔翻，应该 ham 咗噶啦。咁咧就佢会派船啊，派飞机揾啦。当然，但系其实咧佢捞翻部机噶啦。 系， 基本上，咁当时其实原本嘅机上面就26个士兵， 哇， 有23个获救， 都坐咗好多人喎，而家都， 好犀利噶，呢个运兵噶真系，咁咧就三个唔见咗，就相信就罹难啦，即系我哋叫做，咁因为当时做我哋上次讲过噶啦，个护身军刀嗰个嘅演习啊， 系， 原本咧就谂住降落去边度咧，降落去呢个嘅列根号嘅。 系， 点知就未上啊，炒咗咁样咯。咁基本上而家咧就话上面冇澳洲士兵嘅， 系 多数都系美，全部美军嚟嘅。 系， 咁啊美军会搜救啦。咁就当然嗰个国防部长马蒂斯即系都话明都系会尽力搜救，即系做个样啦吓。咁搵唔到就搵唔到噶啦，系咪？咁好多人就话喂，咁唔系几安全啦、啊？呢部 MV22 系嘛？即系你又可以垂直飞。你又可以好似噴射飛機咁樣飛，咁相對嗰個扭轉嘅時候呢，就之前 Alex 講過，就話即係嗰個托個扭力呢，其實嗰個垂直升距同埋嗰個水平升距，水平嗰個情況係咪 平衡， 即係個平衡點比較難掌握， 因為佢之翼仲除咗可以上下之外，其實佢翼可以收埋咗係轉埋去前面㗎嘛， 系啊，转埋前面噶， 所以就收埋佢， 好出事咯。咁啊，对上嗰次有一次就整断咗支油管啦，系啦，嗰次系好危险嘅。好，跟住咧就讲下一则新闻啦。下一则新闻咧就讲到埃及啊。咁呢个埃及咧就嗰个坦克咧就好搞嘢啊呢个。咁啊，因为咧佢哋嗰个军方咧就发现咗咧类似恐怖分子嘅嘢啦。 系。 咁然之后咧佢哋又真系好淡定噶。 系。 咁佢哋咧就有一架埃及嘅军方坦克啦吓。基本上咧就发现咗呢样嘢之后咧就走过去。首先咧佢开头咧系截住架车嘅。 系。 然之后咧佢决定碌过佢，咁啊一嘢剪过去，然之后咪爆炸咯。 即系明 系 坦克，系个军车嚟嘅， 军车嚟噶。我坦克咪直接剪过架车啦。 我即系哦系，睇 啊， 睇下前面截佢， 系啊，截停咗佢先。 哦， 即系架车停咗先。 系， 然之后停咗之后咧，就炒上去，就直头系压扁佢。 哇， 好正，跟住佢咪爆炸咯。咁但系其实咧，咁样爆炸咧，其实咧周边有七个平民咧。走唔切啊！即系车隔篱， 咁个坦克冇， 因为佢哋唔知咩事嚟噶嘛， 个坦克冇爆， 个坦克冇事， 坦克冇事， 系啊，冇事。咁所以咧就剪过咗佢先爆，咁变咗咧，跟住咧就有七个平民咧，其实就走唔切嘅，就变咗咧就死咗。 我先听错咗，以为嘅系啲恐怖分子坦克嘅坦克添。 我唔系骑劫嘅坦克，好搞笑。其实周边好多人都落车走咗噶啦，咁所以咧就都 咁啊 OK， 都救到好多人，有啲人就话救咗50个人啦。咁、 哦、 但系就有七个人就走唔切就死咗。 但系想问下，咁大爆炸本身个车入面有炸弹咧？ 车有炸弹啊？ 哦， 系啊，车 个坦克都冇事啊？ 佢哋摆咗成100公斤炸弹， 咁个坦克都冇事啊？ 个坦克冇事，唔系佢碌嗰下冇爆，碌完之后爆。 哦，咁都 个坦克冇事。哇，如果个底盘咁样炸，佢都死啦。 死噶，波滑 死噶，100公斤应该挡唔住。 波滑婆即刻 系啊，应该挡唔住。 嗰阵时美国有单新闻，唔知有冇听过 吓？ 有真系有条傻佬走去偷咗架美军嘅 M60 坦克。 偷咗啊！ 系，跟住喺度追，同啲警车喺度追。 其实啲警车应该走啊，咁得人惊，应该用直升机追咁咪算咯。 有直升机追，有警车追，成班警车追住坦克，跟住坦克最尾好似撞咗膊，之后成架跪低咗。 哦，佢咪旧得滞啊？ 唔系啊，系佢棘住我啱啱上 个履带啊， 系啊。 哎呀，真 系好笑啊！嗰幕嘅 人，哇，呢个人唔知点判好啊，真系 好大镬噶啦，美国佬呢啲 咁抵死嘅，真系好搞笑啊！呢个好啦，咁埃及有单咁嘢啦，英雄救人嘅事情啦。好啦，咁另外咧呢个都搞笑嘅，呢个咧就系讲紧呢个印尼。咁印尼咧就采购苏海35战斗机啦。咁苏35之前就大陆就话有24架啦。咁之前运咗几架过去啦。咁因为嚟紧佢哋会慢咗嘛，做得即系个产量问题。 苏35系咪现役最高噶啦？而家 苏35应该系苏27体系入面最强噶啦。 系咪即系苏联最俄罗斯最强 啊？系啦，最强战机噶啦，应该苏海35。咁苏海35其实同苏30 SA。其实就各走极端嘅，咁啊，苏海35就叫高端战机啊， 哦， 即系就最贵最贵，咁啊装备最好啊，即系雷达最好啊， 苏30个喷气筒，识唔识用啊？ 得噶，佢哋都可以噶，可以噶，不过 问题就系苏三十嗰个嘅配备相对会低端少少啦。 哦， 嗱，咁呢个就会高端啲嘅苏三十五。咁所以咧就基本上咧，依家咧就菲律宾诶印尼啊，唔讲菲律宾，菲律宾第二单嘢。咁印尼咧就会同呢个嘅俄罗斯签十一架。系啦，因为冇办法钱少啊，咁但系咧好搞笑嘅，佢唔系用钱交易嘅话呢单嘢，呢单嘢咧系用货品进行交易嘅话， 咩货啊？ 即系例如咖啡啊、棕榈油啊、茶叶嗰啲嘢咯，即系呢啲佢好多噶嘛。 哦，棕榈油香港大把，南花上啫。 佢嗰啲叫咩树枝啊嘛，叫做 系啊，棕榈油系 系啦，好搞笑，即系嗰啲应该原材料啊嘛，嗰啲系。咁咧就基本上咧，依家美国咧、欧洲咧，其实就好多时即系佢哋都唔俾俄罗斯出口嗰啲嘅军机噶啦嘛。 系。 咁所以相对嚟讲咧，就俄罗斯一定要揾啲第三世界 啲买家， 啲买家其实东南亚好多买家啦，越南啦， 系 印尼啦，总之呢啲比较大国咧，都叫做俾得下嘢钱啦，咁就有机会就买到。咁其实买苏三十五都好嘅， 系， 因为苏三十五都叫做。在四代半战机来讲最 top 的了嘛，即基本上啲人成日话苏三十五系可以同 F 三十五连过噶嘛，咁印尼就梗系买唔到 F 三十五，因为太贵啊嘛，咁同埋就佢未必会肯同美国走得咁埋嘅，咁所以相对嚟讲咧，就呢单交易其实大家都有着数嘅，好，咁去到最后咧，我哋一定要讲呢个啦，咁呢个咧就系俄罗斯嘅莫斯科航展啊，2017啊，咁呢个咧我发觉媒体好似好低调啊。 系咯，唔好过， 即系其实都唔好过，但你冇发觉巴黎航展咧铺天盖地， 系啊， 真系唔识嘅人咧都会听过，或者问我喂咩叫巴黎航展咁样。好啦，呢个莫斯科航展咧，其实又系两年一届嘅，系啦，佢由1991定92啊就开始噶啦。系啦，就搞十零届。 苏联冧咗之后就搞啲啊。 系啦，苏联冧咗，其实主要都真系因为苏联冧咗先搞嘅。 系， 因为苏联冧之前，其实佢哋啲国防订单系好稳定噶嘛。 系。 咁但系之后啲订单差咗好多，所以一定要做啲航展咧，即系做啲促销啊。 促销 系冇办法，唔系点啊 sell 嘢咯。咁咧呢单咧，莫斯科航展主要其实咧，你觉得咧个感觉似咩？就似珠海航展。 系。 即系似咩咧？似国家嘅一个 showroom，就多过咧你系 invite 好多其他。国家嚟，即系你唔同噶嘛？你发觉你睇巴黎航展系全世界噶嘛，国际化噶嘛。你睇范登堡啦，你睇新加坡，全部都系国际噶嘛。但系莫斯科系主场嘅，即系差唔多好多都系俄罗斯嘢。咁啊，大陆有少少参展嘅都。咁我哋一齐睇下啦。咁咧就第一部，大家睇下呢个好熟啦， 苏啊，顶级机啊， 苏三十五呢个比较顶班嘅机啦。 系啦， 咁你见到全副武装，嗰啲弹应该系假嘅，应该 dummy 嘢。系啦，我见有啲嘅 dummy 嘢。咁咧就跟住咧就下一架咧就应该系苏三廿四领航啦呢架，咁就苏三廿四咧呢个我哋讲过啦，就嗰个战略 战斗轰炸机， 咁就呢部嘢就其实几大嘅，尤其是个舱咧就好似我同 Alex 咁样坐，中间仲有个好阔嘅位嘅，咁呢个其实几舒服噶，相对嚟讲 系咪阔过 FA 一啊？ 唔肯定，未比较过。但系咧，你见到佢个机头个机臂，大家冇发觉好大嘅，好大嘅。其实系佢系好阔，同埋佢扁啦，所以佢有个名叫鸭嘴兽。 鸭嘴兽 系啦，呢个好搞笑嘅。好啦，咁你见佢后面嗰两架就 T50 啦。 啊， 系啦，咁后面呢两架 T50 咧，嗱下一张图会讲啦。 隐形咗未啊？ 冇，有冇 show？睇先吓，哦唔紧要，讲埋啦。嗱 T50 咧，其实咧佢哋咧今次咧都会有个编队飞行嘅， 系 啦，咁有个空中表演，即系啲眼镜蛇嗰啲咧，呢啲一定会做噶啦。咁咧就今次咧复出嘅话咧，其实讲俾人听咧，佢系真系有料到嘅。 系 另外一个咧，我觉得佢个出嘅元素咧，就是、因为佢要同印度讲，其实咧我哋架飞机咧系会如期俾你嘅， okay, 或者系押后少少啦。 总之 我哋 系会 弹票嘅，我哋系一定会做嘅。 有货交嘅， 有货交嘅。好，咁跟住后面呢我就有呢架啦，即係苏三十，唔係米格苏三十 SM 啊呢架。 喔、哦。 咁就呢架都好嘢嚟㗎啦。跟住呢就再下一架啦。下一架呢就呢个米格三十五啊。咁呢架就米格家族嘅终极型㗎嘛。 系啦，米格29嘅终极型啊， 米系啦，再后一格，咁就米格三十五最先进嘅。 系， 咁大家依家见到呢个咧，我哋叫做米格三十五 UB 咩意思咧？其实系双座嘅， 系 双座。如果佢单座就叫做米格三十五 S 嘅， okay, 即系 single 啊。咁就呢部嘢嗰个格斗，即系嗰个性能会比较好啦，前斗性能比较好。 系， 咁就嚟紧咧就。 跟住呢个咧雅克130嗱，呢两部机大家系咪见得好似细旧啲啊？ 系。 咁呢两部机其实教练机嚟嘅。 系。 嗱，咁啊都几出名。咁呢两部咧，你见到就你冇发觉一部咧就好轻盈噶嘛？ 系。 一部就装晒弹噶嘛？ 系。 咁就咧话俾你听咧，其实佢嗰个多用途嘅用法，即系咧可能弱国都可以买呢架雅克130做战斗机嘅，都几。 咁啊，之后一三买雅克130就唔会买雅克131啦。 我唔会啦，嗰啲都唔知摆咗喺边啦。其实基本上系啦，咁呢个都系好出名教练机嚟嘅，同意大利嗰个啦都系好出名嘅。好，跟住咧就下一张咧就呢个图95啦， 哇， 呢个老嘢啦， 呢个红啊， 系啦，呢个就二次大战嗰阵时咧就都成日出击嘅， 冇二次大战未有， 唔系二次大战之后，唔好意思，二次大战之后系啦，佢成日都会周围巡逻嘅呢部嘢，呢部嘢其实都当时系相当唔错噶。咁当然啦，后来佢出咗个后面就发展咗呢个图22啦。 哇，图22嗰阵时吓亲大佬嗰阵时。 劲喎呢部图22。北约个代号叫翼火 Backfire。我想讲俄罗斯呢佢哋自己都叫翼火个。 係啊。 好鬼得意。 係啊，又图22同图 22M 系两部机嚟㗎。 哦 ,ok。咁呢个图 22M3 呢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啦。咁就佢大概系超过两倍音速度啦。咁但我当然我相信佢可能倍几啦。咁佢嗰个作战距离呢就短啲啦。这个呢就应该是5000度嘅。 冇 B1 咁犀利啊。 5000度嘅啫。比较短。 冇 B1B 咁犀利啊。 冇一定冇啊。嗱佢后继嗰部。后继嗰部。 图160。 图160。咁而家出到 M2 呢。咁呢部就好啲。咁可以低空飞行嘅。咁但都冇 B1B 咁低呢。 系咩 ？B1B 嗰啲叫低低空， 系咩？ 佢叫低空，咁人哋低低空咧就即系低低地嘅， 系咩？ 系啦，佢飞得低低地。 争啲咩嚟？ 争啲咩？我相信就同个 engine 会有机会有关系啦。 OK， 嗱，同埋佢就呢、這个都系可以两倍音速嘅， 系 啦。咁两 倍啊，啲快过 B1B 两倍噶呢、這个。咁但系你两倍音速都好啦，佢嗰个巡航距离短好多嘛，所以一定要空中加油啦。 Okay. 即系如果你要打美国，一定要空中加油。 OK， 好嗱，咁我哋第一节嚟到呢度先。